一破晓，风停了，阳光烁烁将心照，静悄悄艳阳高，人海万里共逍遥。站在人海中一过街道，我的心事需要依靠，期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哦哦哦，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嗯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嗯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我以为你懂得美，

杀越狂，今夜没困难。我深深的眼光就是不会说谎，其实无法藏。见你走在街上，黑黑也有阳光，感觉不变亮。放弃已久的伤，带着笑的脸庞摆进我心房。 飞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居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有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再小心翼翼抚摸

要笑着落泪亦熟练，能拿捏进退是艺术，就似比肩，无凡情爱已被认定，没法改变。人前人后互惠互勉着前面，奉献我最爱难避免，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善，理所当然，如艺行慈善，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某天。但愿在浴缸中赤裸的我，就是做回真得似假的我，不忍伤害着别人藏起我，是人类美好的错，自问做自己都有很多个，现在做人妻的我，想因爱被考待，很知道要说什么，诚实会变天，别说穿了大家心中有根刺太尖，为了使你误解，多么了解我这些年，厨房当做宫殿，要修正个性难避免，谁亦有戏演，为了相处下去彼此切磋过每天，没有必要吝啬讨好赞赏，理应收敛，更加亲善要亲力欺骗，不要问抛开你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讲真只懂率性，只与任性相差一线，真心更介意也只差一线，你便难有面圆滑到能并肩， 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十五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十五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

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杂志说是 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 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刚刚风我已吹起，花瓣随着幸福都 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是尘埃，不爱落在心海，不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哦，你我原来都不应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